自己呢就是协调配合一下，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市民学英语的外语班应该是定期开的，一周呢至少也要上两次课，因为外语呢是需要频繁的复习的，一次掌握的量不能太大，但是呢这个频率一定要有，不然的话就失去了学习的效果了。所以这个如果频率比较高的话呢，那么就需要这个志愿者来的比较多，这样志愿者本人还有自己的职业工作忙不过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掌这个机构掌握的资源就相对要丰富一些，到时候能派得出人去能够赶上上课，这个是从机构方面的。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外语志愿者本人的，本人呢其实呢我觉得和其他方面的志愿者也差不多，只不过呢就是如果是英语专业的就是更好一点，或者是呢就是本族语是英语的做志愿者，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一些。要求本人的这个品质方面来说呢，就是说呢要投入一点时间，多给这个老年的居民一些那个耐心。如果就是你的学员是那个上年纪的老年人，你还需要的就是要声音要大，就是要特别特别的耐心。咱们的这个服务工作呢，志愿服务工作呢，就是一个特别考验耐心的工作，因为英语特别容易忘，所以呢，这个耐心应该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接下来我再谈一下那个外语志愿者的这个特点，或者说如何成功的外语志愿者。首先呢就是你有热情，然后呢有耐心，这个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呢在语音方面就比较好的话呢，这个外语志愿者会更受欢迎，因为咱们的初学者呢对语音的要求，对语音的热衷，实际上这个热情会高于其他方面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会见到有很多志愿者是很小的孩子，初中生、小学生，或者说是年轻的学生更多，这些那个小孩子，但是他们那个语音非常标准的话，这点就是特别受欢迎。那么如果是语音的专家那就更受欢迎了。语音专家跟那个小同学的这个区别是，他能不仅能听出来就是学习者学发音是哪里有问题，而且呢还可以有就是有一定的方式来帮助他纠正，这个是更就是更高层次的一个要求吧。这首先是语音方面，接下来呢就是语法方面。我们有一些学习者啊，特别就是学到一定的就高度了以后吧，就是对语法里边有好多问题，他特别需要一个语法的专家来给他讲一讲。就是我遇到的就是有一些那个阿姨啊，她本身就是文化水平很高，那个她发现了英语的语法的规律，然后自己看语法书，但是光一个人看呢其实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他需要找人讨论讨论，这个是就是在语法方面。如果能够身兼语音专家和语法专家，那就是最最受欢迎了。当然了，我这个是我自己一点点，就是一点很有局限性了啊。我觉得只要是你有热情，只要是你有耐心，无论你怎么样，你其实可以和从那个和英语学习者的交流当中都会发现他们的需求，然后自己去努力的做的话，那么你自己就成长，所以也不是说非要一定是专家才能做的。接下来谈一谈就是外语志愿者在服务中遇到的问题。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外语志愿者去社区市民学校给市民上课的时候，他们就是反映的比较多的问题啊，就是他们自己并不会音标，但是呢我们的学习者呢，很多爷爷奶奶啊，他们就靠着音标来学习，他们就是学会了音标以后呢就能读其他的单词，所以呢他们就学新词的时候都要求同学们给他们明确的音标，然后带着他们读。但是呢他们自己原来呢就是咱们的教育，就是咱们的中小学教育系统 后来改革了嘛，就是同学们不学音标了，这个他们就遇到了这个音标的困难，所以呢还得自己再重新学，学完了再去交给爷爷奶奶们，这个是一个困难。另外呢就是有些同学吧，就是不太善于那种沟通吧，遇到了困难和问题以后呢自己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其实呢也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去求助于老师，求助于那网络，大家去用各种的渠道和措施，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吧。当时不会的你可以留到下一次，就是管理的这个层面来谈一谈。我们的这个呢是一个很小规模的外语志愿者，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就是有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能够调用的志愿者的资源比较多，能够针对志愿者本人的这个专长时间这方面的信息呢了解的比较丰富，然后这个对需求需要有外语志愿者需要的这些地方，包括地址，包括市民学校的规模，参与的人员，就是这些方面吧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据，然后这样呢就是能够在比如说咱们全北京市的范围内来把资源和这个需求做一个更好的协调配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我这个所知比较有限啊，所以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呢是学校，就是大学和社区的市民学校之间就是做了一个这种小规模的合作。那么学校呢是每年都有新的大学生，所以呢就是可以保证志愿者的数量，基本的一些质量吧。然后社区市民学校呢也是开了很多年了，然后有一波固定的学员，大家都在学，所以呢这个活动呢就可以就这样正常的运转。我们和就是西城区暨南社区的这个市民学校有十多年的合作，一直就是这样做下来的。这个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人包括街道居委会包括市民学校的这个就是这个班长，就组织者，还有我们的参与的学员，还有我们的同学们，大学生志愿者同学们，包括老师，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来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呢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困难在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哪一个地方一时就是动用不了了，付出不了精力了，比如说管理的这个老师，管理的居委会的市民学校的像那个的管理的领导等等，他要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或者是更繁重更加那个重要的工作的话呢，他可能就分不出那么多精力来管理这件事儿。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班长年纪大了，那么有可能身体健康出现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新的班长，所以这个各个方面都需要有克服的困难。另外还有学生年纪高了，他就需要去忙自己的比如说实习啊这些事儿，他就没有时间做志愿者了。所以年纪太低呢，他们这个水平也有限，有的时候也不能满足市民学校的这个需求，所以这就是各个方面都有可能出现困难。那么刚才我就是谈到了，如果能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能够有较多的志愿者的这样的库，可能会更好，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困难呢，就是这随着市民学英语的这不断的向前推进，我们假设一个班最初的时候有20名学员，这20名学员呢他就是定期到市民学校来学习，但是随着他们学习过程的不断推进，有些人会有较大的进步，而另一些人呢可能进步就不大。那么比如说有奶奶爷爷，他们就是很容易忘记这个单词，所以呢他的进步就相对来讲慢了一些。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的进步就飞快，那么他的需求就不一样了。在假设这个市民学校办了10年以后，那么这个班就肯定要出现了水平不同而发生了分化。那么有些人会觉得教学的这个层次不够了，不能满足需求了，还有一些人呢会觉得学得太难了，跟不上了，这种情况呢就会发生问题。